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 农历7月初五， 北京雷阵雨， 30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 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今天关注西藏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生态颜值不断提升，生态价值持续增加。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占全球总量1半以上。 中欧班列长安号累计开行1万列。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18亿剂次。 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北部2省省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8月10号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都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 这次有机会到各地深入走访，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我感到很高兴。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在来信中谈到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家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习近平表示，青春总是同梦想相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但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历久弥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 我们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我们欢迎更多国际青年来华交流，希望中外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由中方智库机构发起的中外青年交流机制。 近日，来自28个国家的36位项目外籍青年代表 给习近平写信，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各地走访的体会感悟，表示希望发挥桥梁作用，更好促进中外交流对话。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当前， 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补齐短板，开拓进取，推动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纲要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纲要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基本完善，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各地区各层级法治政府建设协调并进，更多地区实现率先突破，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纲要在以下九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推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三是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四是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五是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依法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六是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七是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八是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九是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多地将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推动实际工作相结合，助力“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请听报道。 最近，天津市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新设置了一台政务服务智能终端。通过这台设备搭载的远程窗口功能，用户可以实现审批要件的异地确认和受理。天津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王硕： 如果我们没有这台机器的话呢，不管是在广州或者在北京，都需要来天津窗口进行交件。有了这台机器呢，它所有在网上提交过的通过预审的件都会在这个界面上显示。 天津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日前，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经开区正式启动三地国家级经开区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天津经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主任孙启俊： 不断磨合和完善我们的工作机制，推进呢政务服务事项同市同标，让我们的改革呢更符合企业的预期，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江西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机制。鹰潭市余江区医保部门和定点医院现场办公，实现了慢性病患者在医保部门登记审批的慢性病信息与各医保定点医院的挂号结账系统的无缝对接。余江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汤全茂： 目前实现了门诊慢性病职工各站的划转以及医院信息的及时上传、精准对接，同时还确保了门诊慢性病患者100%享受慢病门诊，为广大群众提供最贴心、更便捷的服务。 教育领域也是多地“十四五”规划的聚焦点。“十四五”期间，厦门市将实施学校建设行动，强化优质资源供给，持续实施补短扩容行动，力争到2025年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含中职项目360个左右。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局长吴雪慧介绍，为了有效缓解适龄儿童上学难的问题，湖里区研究提出和实施12个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加快补充优质学位。 我们还有义务教育2.7万个学位，我们还有13所的新的九年一贯制的学校，还有20所的公办幼儿园，在“十四五”规划里头呢，都会一一落地。啊，这些都是高品质的、高质量的在设计和建设。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都保持在40%以上。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算，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满载着布料、载客电梯、暖气片等50车货物的中欧班列昨天从西安国际港站发车，一路向西驶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是自2013年陕西中欧班列首发以来，从西安发出的第10000列中欧班列。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李志、高涛报道。 自2013年陕西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目前从西安国际港站始发的中欧班列国际线路已经达到15条，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实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主要货源地全覆盖。中欧班列西安的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位列全国第一。西安国际港站站长白宽峰说， 2013年、2014年中欧班列开行每月基本上在3列左右，到2020年全年开行达到3720列，平均每天达到10列左右。中欧班列的开行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对外贸易黄金通道。 常态化开行的中欧班列为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进出口渠道，特别是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背景下，海运和航空物流通道不畅，许多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成本低、周转快、性价比高的中欧班列。某企业物流高级经理王博说， 中欧班列的特点是时效短、周期稳定，对企业的资金的成本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它成为了出口的一个重要的运输方式的有效补充。 目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29个省份的货物在西安集散分拨，中欧班列西安运输省外货物超过75%，进口货物65%以上由西安分拨至全国。中欧班列西安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凸显。 截至昨晚9点，全国共有21个高风险地区和199个中风险地区，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阻断疫情扩散，并认真做好物资供应及交通保障等工作。请听报道。 在武汉市汉口火车站进站通道，志愿者仔细检查每一位旅客的健康码并测量体温。站内的进出站口闸机、自助机等旅客经常接触使用的区域都安排了专职人员不间断地进行消杀，旅客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隔一坐一。杨先生 进来的时候就看见工作人员在这里消毒，人与人之间的都分开坐的，进站乘车也比较放心。 郑州市城管部门强化垃圾清运闭环管理，最大限度防止疫情二次传播。中原区城市废弃物处置中心主任罗慧， 完全执行5步消杀法，对进站人员的进行管理，必须要进行杀菌、刷码、测体温，没有问题之后才能进站，站里面每天3次消杀。 在苏果超市南京马群物流园生鲜配送中心，蔬菜、水果、肉类等1400多种生鲜类商品有序地摆放在工作区域内，检货员们正手持扫码枪给南京市及其周边城市的不同门店分拨商品、搬运、装车。配送中心总经理朱长青说， 平常呢大概在250吨，疫情发生之后呢，每天的量呢都在400吨以上，员工呢都是主动停休的，每天呢都是加班加点。 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9个封控社区第4轮核酸检测结果昨晚出炉，结果显示全部为阴性。今天0时，除龙悦苑2区以外8个社区解除封控管理。北京市昨天表示，北京的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都按既定开学时间正常开学。江苏扬州市广陵区汤方乡同心村等3地昨天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广陵经济开发区、运东社区、东方名城小区等9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自今天下午2点开始，郑州将在市域内开展第2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大部分区域计划今天24点完成采样工作，27区、管城区明天12点完成采样工作。此次检测对象包括与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等。 本台消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83例。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7例，湖北5例，河南2例。截至8月1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789例。截至8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剂次，达到18亿0809万2千剂次。 7月20号以来的极端暴雨给河南省受灾地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冲击。为助力企业灾后重建，河南已投放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等信贷资金超700亿元。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朱一鸣报道。 灾情发生后，金融部门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减免服务收费、延长还款周期、加大信用贷款投放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河南省积极建立受灾地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动态监测数据库，形成受灾困难人员帮扶清单，受灾困难企业社保可暂缓缴3个月。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李英伟： 缓缴期满后，根据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可予以再延长。缓缴期间内无计算滞纳金，不影响个人相关社会保险的权益。 河南省还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遭受自然灾害损失严重的纳税人依法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河南省税务局总审计师季洪波： 纳税人因灾造成的损失所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也不征收增值税。 截至8月10日，河南保险业共接到理赔报案 50.14 万件，初步估损 114.49 亿元。目前，全省保险业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高效理赔和支持灾后重建上来。河南银保监局副局长马超： 我们着力完善机制，强化督导，引导保险业简化理赔程序，切实做到应赔尽赔、早赔快赔，总体理赔的速度不断加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230.22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2.4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5.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8.4万辆和27.1万辆，环比增长14.3%和5.8%，同比增长1.7倍和1.6倍，双双创历史新高。 港交所昨天在2021年中期业绩发布会透露，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6亿港元。上半年收入及其他收益109亿港元，较去年上半年上升 24%， 创半年度新高纪录。上半年每股盈利5.22港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26%。 2021年上半年港股 IPO 势头强劲，香港市场共有47宗 IPO， 融资金额达到2129.6亿港元，比去年同期翻倍。港交所有望在今年再次跻身 IPO 全球三甲。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将于今年8月30号起对各省区市教育系统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个月通报一次。通报重点包括各地学校作业时间达标率、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达标率、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压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 截至昨天，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累计输送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 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日输气量达2800万立方米，到今年底预计提升至4300万立方米，可有效保障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满足冬奥会用能需求。 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今天零点正式转场运营，已运行39年的青岛刘亭国际机场将同步关闭。按照规划，到2025年，胶东机场可满足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万吨、飞机起降30万架次的保障需求。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3万656例，达到2亿394万4144例，死亡病例增加9178例，达到431万290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16万1204例，死亡61877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2806例，新增死亡病例886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数据显示，过去10天，美国平均每天新增超过1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过去6个月来最高水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98.2%的美国人口，也就是大约3.25亿美国人，居住在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或大量水平的县。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县在过去的一周每10万居民中报告100例甚至更多的新增确诊病例，或是新冠检测阳性率为10%甚至更高，则被认定为新冠病毒传播率为高水平的县。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美国目前的新冠高感染率会持续到秋季，到了冬季，流感可能会与新冠感染混淆，明年春季新冠感染率又会上升。 美国劳工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5.4%，涨幅与6月持平，表明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不减。分析人士认为，7月美国 CPI 同比涨幅居高不下，显示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分析人士预测，考虑到通胀率近月来持续处于高位，美联储或将提前收紧银根，最早于9月货币政策会议上更具体说明缩减量化宽松计划，并将在12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北部的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市和巴达赫上省首府法扎巴德市。穆贾希德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塔利班占领了昆都市机场，至此该组织完全占领了昆都市省。为应对塔利班对北部省份的攻势，阿富汗总统加尼11号赶赴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市，并主持召开了安全会议，讨论协调政府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共同抵抗塔利班。 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11号向议会提交新内阁成员名单。据报道，伊朗议会将于14号开始对内阁人选进行约1个星期的评估，然后举行信任投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刘梦雅，主播文琪、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